请继续欣赏马克伊维奇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的柴可夫斯基交响乐作品全集中的第6交响曲。 Thank you.